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说呢，明天这个降雨范围就要扩大了，从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啊，到黄淮以及长江流域啊，是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湖北以及湖南的北部，那么这些省份啊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前往这个南京啊、合肥、苏州还有无锡等城市以及湖南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 嗯， 另外呢，就是从25号到27号呢，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啊，还将有一次啊比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所以咱们在未来几天如果前往江南地区旅游的朋友要注意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每个周三来到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划师的环节，旅行规划师今天究竟是谁，他又将有什么样的一条精彩的线路要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那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在文艺广播非常熟悉的声音了，这是我的同事苗山。欢迎 大家好，我是苗山。 啊，苗山，其实一说到苗山要来特紧张啊，因为对我来讲呢，苗山也是这个旅游节目达人。 我是穷游达人。 而且你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哦。 我是省银子的高手。 哎，这倒是我特别认可的一点，因为从这几年我们跟苗山的多次沟通当中，一些交流的机会都会发现，苗山提供的一些攻略包括他规划的一些线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省钱。 对，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如果能够节俭一些可以省下的部分，我没有说为了旅行一定要刻意把省钱提到日程上。 对，跟我过去那种方法不一样。我过去你看我是吃豆腐乳啊、吃馒头，然后省下钱去旅游。 对对对， 这个不对啊， 这种钱我是不省的。我省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价格如果早一点定，能够省一些成本，但是同样的品质没有降低的话，我其实就是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线路，然后省一些可以省去的部分。 说得好，其实补贴到你那个刀刃上是吧， 对， 更值得花 肉。 哎，对，说的好，这个多吃两根肉，只要不长在身上就行啊。刚才我想问苗山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那个我们早上那出发的节目在做什么呢？ 对，就是出现了人荒是吧？出现人荒，因为我跑出去了一下，因为之前也是淘到了特价机票嘛，就是不到6000块的机票，5000多往返约翰内斯堡，也就是南非。所以这么远的， 你是出了一趟远门， 对，然后呢，再加上飞机的飞行时间，可能没去过南非的朋友没有概念，北京直飞到约翰内斯堡，直飞啊，不加转机也要15.5左右的小时的飞行时间， 15.5， 对，所以还是很长的，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才拿到不到6000的机票的话，我觉得不去一趟是真的对不起自己。 这个算法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通常会说用距离和时间来衡量，因为它一个单价一个成本的问题。 对，这里面还是含税的呢。 含税是 税要将近3000块钱的税。 往返含税是？ 对。 准确价格是？ 5575吧。 哦， 真的是很划算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你就飞一趟、这个南方地区是吗？ 对啊， 有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对对对， 可能都要10000块钱往返呢。 所以、挺划算的。为什么会赶上这样的机会？是这个机票在最近的时间是一个低谷？ 其实也不是，因为有一个朋友，人家是去出差的，然后其实跟我们行业是有关系的。人家是一个旅游大展，叫 Indaba， 是南非最大的旅游展。首先我是感兴趣的， 是一个旅游的展会， 对，是个旅游展会。但他们跟我们不同，就是他面对的主要是那些同业人员，比如说旅行社呀， 我明白了， 或者在线的一些他们去采购线路去考察。所以呢，首先这个内容我是感兴趣，再加上就是还可以省点机票这个酒店钱，可以蹭一蹭朋友的，有的时候出门在外。要靠朋友嘛，对吧？ 有很多便利，所以呢，有了这一次出行。 对， 那也可以讲，这是为旅游节目做的一次出行的计划。 对，其实是我也确实了解到了非洲旅游资源的很多地方，因为其实总体来说，以前聊到更多是我个人喜欢去欧洲嘛，所以欧洲旅行的这些旅游资源我相对熟悉一些。但非洲真的不熟，因为很多身边我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攒好多好多年的钱去趟肯尼亚。去看动物， 看动物大迁徙， 对，或者是去看周边的津巴布韦，但这些都是比较小众的旅游线路， 对， 也是比较成熟的旅行者才会去的地方。所以我以前也没有涉足过非洲，所以这次有这么一个契机，我觉得是不能错过，要去看看的。 从欧洲山变成非洲山， 对对对， 苗山有很多的旅行计划，我觉得都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在当中可能他会找一些点，而且呢刚才说了他有很多的特色。你这次到南非呢，应该说在我们了解南非，应该可能集中一点了解南非的旅行，那还是在很多年前世界杯的时候。 对对， 从那以后呢，大家伙儿都会对南非有了更直观的更深入的一些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提到南非的这样的旅游的次数也不是很多，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向苗山来请教一下，这次的南非之行给你带来了哪些启示，在当中有哪些我们可能出门在外的朋友们如果去南非旅游的话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包括你刚才说到了省钱计划，我们还是要进行到底啊。 对， 怎么样能够在当中物尽其用，怎么样提高它的性价比。 其实这一次一个比较大的契机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Indaba 的旅游大展。我为什么说这个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在展会上由于我都去了，我就顺便去逛逛嘛，因为跟我们就是旅游节目也有相关。 你刚才说了它是叫非洲的 非洲当地旅游资源的一个招商会。其实它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旅行社这些机构，他们去采购线路。 那现在你看到的来自咱们中国的旅行机构去的多吗？ 很多，我在那儿碰到了个熟人。是我在另外一个频道做直播的时候，两周前才请到的一个嘉宾。 你们刚刚聊过。 结果在展会，因为他就是同业嘛，所以在展会上碰到，我说哎呀，这是建国门还是德班的。但是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展会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就是我以前对非洲旅行不是特别熟悉。 你去过非洲任何其他地方吗？ 没有，没去过。 这次第一回就到了南非。 对，就挺洋气的哈。然后到了那儿，其实我有个概括，因为我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资料，但是具体可以看到什么，在哪儿看，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在展会上看到很多摊位，他们是不同的旅游公司或者酒店或者是营地。然后呢，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因为人家是工作嘛哈，我就进去正好转转。通过跟他们的聊天，我就发现了有几大南非当地非常有名的自然保护区的营地，这是非常适合居住的。所以呢，我当时在展会上就约了几家，所以后面很多行程是我在展会上就直接约的，又可以有好的价格，然后又把 工作内容解决了。 对，然后又说实话，就是在展会上出现的，首先比较正规这些企业。 对对对，能去参加展会，非常有资格的， 是官方邀请的嘛，就是官方的旅游部门，它其实已经像我们部委一样高的级别办的一个国家级的展会， 起码从信用度来讲，它是很高的。 对，像我这种人生地不熟的人，我首先不会怕被蒙、被吃亏这件事情。 刚才你提到说遇到咱们北京的这样的从业的机构和人员，这本来就说明了一点，因为咱们的这个机构在北京的还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对，我其实在当地碰到一个熟人，就我之前的一个嘉宾，我有跟他聊过，我说你这次采购主要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你这次主要采购哪些线路、然后他就说实话，就南非旅游这两年呢，对于他们同业来说发现变化特别大。以前呢就是几个单独的线路，比如南非或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就是这样简单的几条线路。现在随着旅行者的品位的提高，要求越来越高，然后要细化， 要私人定制，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不同的内容，所以他们现在采购的线路是丰富多样的。 嗯， 所以其实我这次接下来的将近十天的行程，就除了展会以外的十天的行程，我基本上全是多样化的。 你也摸索了一下。 我就自己摸索了一下，以后谁要是问我一些经验，我也可以分享。我个人分析了一下南非的旅游两个方面。 嗯， 一个是如果你不嫌累， 嗯， 你可以去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如你去台湾，你会选择去台北啊这些大的城市，或者你去垦丁这些美的地方。 嗯， 我觉得南非也一样。 嗯， 你喜欢的话可以在开普敦这样非洲的欧洲城市一样，在那儿悠闲的喝几天咖啡，品一品酒，到酒庄里感受一下南非新世纪酒的文化。如果你觉得哦我身体可以，那你就不然就可以去这些自然保护区，在不同的营地入住一到两晚。 嗯， 然后呢参加开着这个大美国越野车，牌子我就不说了，敞篷的越野车一起颠簸去看狮子老虎大象的这种过程。 嗯， 所以就是看你喜欢的是哪一种，都可以找到你比较心仪的。但是我两种都感受了，所以我觉得才有发言权。 啊，你这个确实是厉害啊，就短短的在那儿待了这些天，选择的品种还是比较丰富的。 因为第一次去嘛，我想去的就是方向多一些。 啊， 所以马不停蹄的我在南非国内还坐了三次飞机，就为了赶不同的城市。 哦，啊， 嗯，然后所以我这次南非主要的目的地城市一个是德班，就是也是为了去印达巴大展去感受一下。 嗯嗯， 然后另外一站是开普敦。 嗯， 像有桌山这么美的景点所在的位置，还有约翰内斯堡。 嗯，主要是这三个地方。 对， 这三个城市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听说他们也都是在那年的世界杯上很多很多人，很多中国球迷在那儿可能是享受到精彩的赛事，但你这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呢可能你感受到的氛围也有不同。 嗯， 能说说你其中很精彩的一些项目吗？或者你自己能够参与的一些活动。 我们分两个方面。我想先说说就是不会太累的那种线路的推荐。 嗯嗯， 就是酒庄酒香之旅。 你说不会太累，我就想起来最近有一篇文章流行啊，叫做懒。 对对，我是那种不怕累的旅行者。 嗯， 但是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去海岛的那种 人，真的 是他们就不喜，就比如说张帆这样的喜欢在，哈， 完了我成反面典型，就是怕累不想动。 不不不，你在我心里是划分为我是暴走族。 嗯， 你是章鱼型人才。 哎，这怎么理解？ 章鱼型就躺在沙滩上晒干的那种吗？ 我还四仰八叉是不是这种？ 对，就是我相信你可能不想那个尘土飞扬。 嗯， 特别累，然后戴着面巾。嗯，然后浑身都是土，那我觉得酒香之旅特别适合你。 酒香之旅， 对。嗯，其实酒香之旅是国内游客相对认知比较少的，欧洲的游客是专门跑到南非去品酒。 一般我们提到这个葡萄酒的产地哈， 对，有旧世纪新世纪。 对，然后我们会具体分的话，欧洲的法国的葡萄酒，包括中欧一带的很多国家，它葡萄酒非常好。然后我们会提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然后我们会提到南美的葡萄酒。 对， 那接下来我记得在当时的美国电影《杯酒人生》当中提到的是纳帕谷那边的美国的葡萄酒。 对， 对， 那南非的葡萄酒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的，你在那儿尝了吗？在这个品酒的旅行 当中。当然，我每天我在那个就除了看动物的那一趴， 嗯， 酒香之旅的这一趴， 就是， 对，我一天去三个酒庄。 哦， 然后一直在喝。 哎，它这个酒庄是什么样子的？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说实话，这个酒庄主要是在开普敦这个城市。 嗯， 说实话，为什么这个里边有很多酒庄？因为要提到历史上，因为曾经有英国人是这里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嗯， 所以他拥有了很多就是他们喝茶的文化，直到现在，就是南非红茶也是很有名的。 哦， 然后包括酒香。嗯，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法国这个是比较旧世纪的，比较经典的这些红酒葡萄酒产地。 法国意大利啊什么。 对。 嗯， 那新西兰像加拿大还有南非美国这些都是新世纪，我们就是说它是跟以前的相比相对新一些的。 因为它是后来才有的葡萄的种子，然后再用葡萄。嗯， 对。然后呢我们去了几个酒庄，然后基本上每个酒庄基本上会拿出4到5款的酒。然后呢是从白葡萄酒到红葡萄酒各两款，再加一款甜酒让你品尝基础款。当然你说我想尝更多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嗯， 有的酒香就是有的比较大的酒庄它可能要提前预约有一个酒窖的一个旅行，比如说它会带你， 参观酒窖。 对，参观酒窖。但是酒窖一定是提前预约的。 嗯， 如果你不预约到现场有可能你只能买票参与到品酒的环节。 嗯， 因为酒窖一它人对人流量比较要求苛刻。 嗯， 另外呢它的那个温度会有很多的要求，他可能一天只能接待这么几波客人，人太多的话会影响他的温度控制。 嗯，包括警戒，我想起来那个 《王牌特工》第二部里面，在那个酒窖里。 对，对，所以呢，如果有兴趣专门去感受一下酒香之旅的话，可以专门到开普敦一个酒庄聚集区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酒庄文化。如果呢，很多人对这个目的地不熟悉，到了开普敦您入住的酒店，您可以随便跟一个酒店的一个前台 可以咨询到这个， 你可以咨询，甚至有的酒店就帮你预约几个， 可以来定制了。 对，他就可以帮你预约，是免费预约的。因为有的酒比较大的酒庄，它是需要买门票的。买门票的原因不是因为怕你喝酒，是因为很多大的酒庄它自己像一个巴洛克式的公园一样。它里面有不同的这种感觉，然后您可能在一个酒庄就可以逛上一天，特别的漂亮。 它会不会 像一个小镇？ 像是一个小镇，而且很洋气的，就有的是小木屋，有的是一个一栋一栋的房子，门口是很多的植被和鲜花覆盖着。像我之前，想想一周前我在那儿的时候，在南半球的南非已经进入到初冬的季节了。 哦，对，你去的时候恰恰跟咱们是反过来的。 对，是反过来的。所以其实它已经有点冷了，但早晚温差已经变大，但中午还挺暖和的。但早晚可能就只有十度以上，就这样有点冷。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还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植被，还有鲜花覆盖着整个一栋一栋的小房子。你觉得这俨然就是欧洲吗？ 它这个园林设计还挺美的。 对，我记得我下车在酒庄里闲逛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就是中国人，有香港来的，还有马来西亚来的一些国家的游客。好多人，因为他们说的话我是能听得懂的嘛，他们就站在那个， 直观判断。 对，因为南非的这个地理位置大部分是平原，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高山的地方。他们站在一顿平原上，还有种植的鲜花的铺满的草坪上面，对着面前的桌山就喊说：哇，这里哪里是非洲，这明明是欧洲嘛。就是我到处能听到此起彼伏这种不认识的游客传来的感叹声。 那也就是说，在那儿其实碰到中国游客的几率现在也挺大的， 比以前大多了。而且再加上很多的我们国人去那儿定居嘛，然后去那儿生活。所以就很多爱喝酒的朋友也喜欢在开普敦生活一段时间。 就想到有一次，其实去酒庄经历特别的少。我记得去瑞士的时候到一个酒庄，当时在它不是像那么宽阔的，不是像那种山谷里啊或者一大片的平原上，它就是一个小镇子上的一个小酒庄。然后去那个酒庄的时候呢，在品酒的同时，有朋友是跟我可能一样的，在某一个阶段他不能喝酒，就是可能酒精会过敏啊，或者不能长久啊，那怎么办呢？他会提供那个就是代用的，说那你不喝酒，他们喝酒，你喝葡萄汁，然后 感受 倒到杯子里，然后我说你看倒杯子里咱们都差不多嘛，你看是吧？看着都就跟酒一样，但是喝着那种感觉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说去了酒庄你没有办法喝酒，就不能够在当中去游览啊，去体会。但是这个其实它是提供这种项目的。 对，比如说酒香之旅，我觉得好，一就是因为它就欧洲的这个酒庄啊，大部分比较小，因为他们是人文建筑比较多。你说很少， 哎、对 对吧？它但凡有田地，它一定会种葡萄园，它很少就说我就种植被和草。但是因为南非就是地比较广，对，一个酒庄它占地面积很大的，它前面的门脸虽然不大，你看后面的堂特别大。 就是这老财地方太大了。 对，甚至上他们有就是英国当年的庄园式的建筑遗留下来的，所以现在那些庄园当年的庄园就改成了酒店，所以在酒庄里是可以入住一晚的， 可以住在那个酒庄里。 对，我是住了一晚的。 这个体会跟住普通酒店有 不一样。哇，真的，我跟你说，我是一个在酒店上不太愿意多花钱。 又明白了，还是省钱。 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钱我是愿意花的，非常值。 大概它比普通的酒店要高出多少来？ 没有高出多少，就是正常价格。 哦，它跟普通你在城市当中酒店是一样的。 对，但是由于它的豪华程度是带就是有星级标准的，所以我指的贵就是，比如在欧洲，我就可以实在不行住个民宿，我可能花个几百块一晚。但是我是觉得在欧洲，我每天出去玩，我不会住太久在酒店里，所以我不会花好几千每一晚在酒店上。但是在南非，我是愿意花这几千，甚至可能不到几千，一两千的价格，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因为他所有的葡萄园都是自家的嘛，比如说酒庄的酒店，你当你打开房门，像我吧，当时就住了一个独栋的一个带院子的一个房子，我一个人 独栋， 对，我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双，我因为我一个人住嘛，我也不能跟人家挤，只要是你两口子或一家三口或一个人都是一样，你一间房就是一栋房子，它是有里外屋的一个套房， 然后我身边有一些跟我一起来的朋友，他们要么被分到的房子是上下 loft 的房型，像我就是平层两间，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平层才讲究呢。 对，我后来问了问服务员，我说我们价格一样吗？他说对，你们价格一样，然后你轮上什么房子是什么。我说那我这好吗？他告诉你这贵，他睡觉还得上楼，上洗手间还得下楼。 老人出行最怕就是 对 上下楼。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南非的很多城市真的像欧洲？因为它的细致程度、文明程度。比如说在入住这家酒庄酒店的时候，我一进门，他会放了一瓶酒，然后呢开瓶器，然后一些巧克力和小食，然后搁了一个小纸条在旁边，就说因为我们是酒庄酒店，所以请你入住的时候给你一瓶小一点的小号的酒，说请你喝一杯，然后方便你入眠。 嗯， 就送给你的，这是我们酒庄的特色。 嗯嗯。所以我刚才就在想，这个酒庄的酒店它肯定在这个方面非常方便，就是喝醉了不怕啊，立刻就可以倒下。 对，但是提到开普敦是一个现在有点干旱，饱受干旱袭击的城市，很缺水，所以呢 降雨少也少吗？ 对，然后公共场所现在到处都是说我们保护水资源，所以在公共场所的洗手间有冲水的水，没有洗手的水。但是我觉得值得提一句的，就它不会因为它缺水而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就是对你游客来说，或者对路上的人来说，它是服务机构的公共厕所，它不会让你觉得不爽不舒服，因为它的服务到位，它有替代品免洗的洗手液和消毒液。 哦， 它来替代用流水。 咱们一般那个旅行的时候带的那样的免洗。 对，它就在洗手间放置，就是因为我们缺水，请您用这个来洗手，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没有水对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它对本地城市的居民对控制水，我问了问是要求很高的。比如当地有一个，我碰到一个华人，我问他就是你们大概怎么，他说就是每个人限你们家就几口人，然后你超过几吨水之后就开始，比如说之前是几十块钱一升， 阶梯价格 突然就变成500或600一升了。就是因为要让他们硬性的保护水资源。 嗯嗯， 所以就是我虽然只是在那停留10天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也在那个被这个文化感受到，我哪怕在酒店里是可以用水的，但我都很小心赶紧给它系上，然后洗澡的时候打上沫儿赶紧把水关上，就这样 让大家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在那居住人也好都有了一种意识。 对， 嗯，这个很重要。 嗯 嗯，刚才我们苗山在讲到这个南非的时候，我们的上半时段先讲了 酒香之旅， 叫静的一部分。 对，酒香之旅 静的一部分，懒的一部分。那你说我是八爪鱼嘛，是吧？ 对对对， 这种方式呢是在你这一趟当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 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挺重要的部分哈，那就是要动起来，是吧？ 对，我们下半时段动起来。 你真的是一个容易动起来的人。因为我发现你在很多的地方游走的时候真的就是靠走的。 对，我愿意走路。 而有的时候会骑自行车吗？ 我会的，当那个路程太远超过步行我就会骑自行车，但是这次就只能坐很多大巴车了，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嗯， 走不了。 所以我们要来感受一下苗山在南非这一趟旅行当中更多的关于动的部分，下半时段呢会继续和大家来共同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交流一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可能要马上去南非，或者你有这个计划，或者你去过你也能够听到了特别巧合和重合的部分，你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You get lost on your way back home just about anywhere, you sing off key to the radioLike nobody's there.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迎娶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了，一段广告时间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是我的同事苗山，欢迎。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刚才我还想多问你一句，这个早上那个出发吧， 啊， 嗯，也会聊到南非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像我这样能说的。你知道我现在 这说明我人缘好，一回来你就来了。 我自从做了那个的时候，我就做了出发吧之后，我就很难过，在于我真的缺一个像我这种。 哦，弄半天是夸自己的， 对，讲的特别好的嘉宾。 好好好，咱们这个夸完各自之后，还是进入今天的正题啊。因为苗山刚刚从南非，我们说工作旅行归来，也是带着一些自己的工作的内容的。 对， 关于这次南非，我们看到你去的那个旅游的展会， 嗯， 还有你自己在南非这是短短十天的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好好的来，一个小小的汇报总结啊， 对，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南非这一趟旅行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色，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借鉴，或者你的经验教训，是吧？刚才我们说的是那个静的部分，你一直在说，对，你一直在说这个旅行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的特色啊，他的这个性格啊，他可能决定了旅行的状态。 对， 但是有的时候吧，如果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只感受一面的话，往往是遗憾的。 这就是南非的魅力所在，动静皆宜 啊。那接下来咱们动词大词了，是吧？ 咱们得动词大词了，动起来。 到底你说的动是什么样的？ 就是要去看动物。 哎呀，看动物你好动吗？ 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其实我在展会上看到有一家叫 Tanda， 他们家，他们家叫 Tanda Safari， 专门指的是、一种巡游、 嗯。 然后呢，我因为在展会上知道了他们家，后来在过几天的行程，我们当就是在。那个地方要退房，在德班的时候、我在最后要离开要去开普敦之前，我就说、我想去那个营地住一晚，其实就是上飞机前的一晚， 就是、他们那个提供的项目那个营地， 还 是就是当时在展会上他有展示、哦、然后我跟他们当地人有聊、哦、他就说这个营地很大、嗯、然后又比较完备。 一提到营地肯定是跟动物相关的是吧？ 对、嗯、什么叫说营地呢？我们指的营地其实它是一种酒店形式，但这个营地是这什么样的酒店呢？是在自然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哦， 供你入住的、哦、甚至它可以是一个出去巡游的大本营，比如有的人说我不住、嗯、我就来巡游一天、嗯、那你也要到这个大本营叫营地集合， 从这里出发， 带上装备也好，或是坐他们的吉普车出行、嗯、然后根据吉普车他们有一个安全的保证，因为有一个团队、 啊、 他们当地人管这个叫 ranger， 就是引导你的人 啊。对，经常看到这个词儿。 对，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野外户外运动里面是有向导的、 嗯、 那其实他是一个野外向导、 嗯、 然后他们会开着车带我们去见动物、嗯、所以我当时就在展会上看到这个 Tanda Safari 这家，后来我就去这个住了一晚。果然首先对于女生来说，营地会想到的会洗手间干不干净，然后呢洗澡方不方便，这是女孩比较注重的、 嗯、 白天怎么脏都没事，至少让我洗个澡吧、 嗯、 入住条件非常好，这个看上去外围是看上去是个帐篷，大帐篷、 哦、真的就是 真的是 帐 篷，而且是门都是拉锁、嗯、 哦， 然后你拉开拉锁人进去之后，你发现哇这里面简直就是超五星的酒店，很好对，冰箱啊，然后大床房的大床， 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看不出来， 进去什么都有， 很舒服、 嗯、 而且呢就在营地，就一般酒店我们叫大堂嘛，但是营地的中间他们有一个像小酒吧的位置、 嗯、 供这些游人白天参加完了巡游之后，晚上可能白天你们互相不认识、 嗯嗯、 但是晚上就可以坐在一起喝喝小酒，聊聊白天见到的什么动物、 啊、 然后交到新的朋友、 嗯、 它的沙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圆沙发，中间有篝火。 呵，你这个听起来有点那个穿越啊，就是你说篝火的时候，我想到的肯定就是那个在草原上，我们说在野地里哈、啊，什么也没有，你又说一个圆沙发围着。 这个沙发挺大的那个圈儿、 啊啊， 所以它不会那个篝火的火不会溅到沙发那个皮子上，然后中间是火，然后晚上你想当所有的营地一片漆黑、 啊、 这个地方有一点火、 嗯、 然后那个沙发有靠背、 嗯、 然后你拿一杯小酒跟周围的人聊一聊白天的见闻，然后呢躺在沙发往上看、 嗯、 满天的星光，甚至看到了银河带，那个时候的状态。 你知道你在描述这个的时候我看着你我看见了什么吗？ 啊， 辛巴 我当时 就是狮子王的感觉，上面是星光嘛，底下一悬崖突出的一峭壁的那个石头，然后一堆篝火。 跟我随行的一个小伙伴就是晚上我们坐的吉普车看完动物往回走的时候、 嗯、 他就在车上哭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银河，我在书本上说类似是什么，我以前还问老师什么是，当我真正见到银河带的时候、 嗯、 我不用问我能感受到那个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你下次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跟他们解释一下，你这样说，就是以后到我们家乡那边到那个西部的山区里，如果你能在山区里住一晚的话，当然条件在慢慢的改善嘛，很多地方其实在那个山沟沟里，或者你在某一个山坡上， 对， 到了夜晚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真的能够看到。 对，因为够黑、嗯、首先城市灯光影响少，再加上空气质量好。 没错， 嗯嗯。但是你知道、就 是、但 是 哭了真的是让我觉得哎呦，我是有个这种感觉，就是 你知道那种哭的感觉来源，一他见到了就是满天星斗， 嗯 二呢就是你内心出来了几天特别的平静，不会被周遭的事情影响，然后三呢就这个环境还是很舒适的，并没有让你觉得不适感，甚至你在你的那个营地洗完了澡穿了个睡衣裹了个外衣出来盘腿坐在沙发上，哦，你就觉得又舒服， 嗯， 然后心情又平静，那种状态我其实能理解他那个时候，其实我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 完全是有点被点燃了那个感觉。 对、 嗯、 反正那一天我们在一个吉普车坐之前不认识，后来坐在一个车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反正那一回来的路上我们每个人是很感慨的、 嗯、 因为为什么要等到天晚呢？因为我们白天看了大象，哎，看了长颈鹿、角马、狮子，然后还有特别有意思，你知道我们在水边看见长颈鹿一家三口在散步，然后我有时候看动物的时候我在想，哦，长颈鹿果然是动物界里的名媛，就是它高挑、 哦、优雅 优雅、嗯、干干净净，有高跟鞋、嗯、 高跟鞋 身材又很好、 嗯、 然后就觉得哇动物世界非常有意思，然后有小羚羊，有跳羚羊和当地的保护动物那个瞪羚羊， 这些动物不是在某一个同样的时段看到的，而是在一天当中不同的时段去看吗？ 是这样的， 当地有很多，像我为什么要选这个 Tanda 这家，他们家的自然保护区说是保护区、但相当于这一片平原就是我们的。你在中间，不像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野生动物园，中间是有一个区一个区不同的动物，比如凶残一点的、弱一点，它会隔开，对吧、但它真的就是一个平原，什么铁丝网什么边界都没有， 它那个食物链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你看包括里面有斑马、我们知道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狮子老虎有的时候是吃斑马的， 像你看到那个动物世界那个电视节目一样吗？ 就是那样子的。而且最神奇的是我们那辆车在中间，我们有两个 ranger， 就是有两个向导，一个向导是坐在车外面支出一个椅子，他是负责瞭望和看哪有动物，然后让吉普车司机停下来， 外头一个位置上， 对，他整个很高，然后在车头前面，当然他一旦发现动物他会立刻停车跑到我们后面坐，因为他坐在前面很 危险，他就像一个瞭望哨， 对，他要观察哪有动物，然后告诉司机往那儿去，那儿有一个什么什么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立刻要回到我们那个位置坐起来、因为他前面的位置是离动物太近了，很危险、甚至有一窝小狮子他们在睡觉，我们车停在那儿、我离那头狮子大概不到3米。 什么感觉？当时心跳啊，这个脉搏啊，呼吸啊，有没有影响？ 我坐在门这个位置，我离它是最近的。然后我呢，下意识的 这是你这辈子离狮子最近的 时候。最近的，然后也不是，后来又创了新高。后来我到了约翰内斯堡的有一天，到一个野生动物园里面，他们因为有一些小的狮子，南非当地有一些特别的品种叫白狮子，然后那个品种的白狮子，他们那个成活率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有了出生书之后，国家会有一个哺育中心帮助他们抚养， 特别小， 长大了之后再放回在野外。有一个8个月的狮子，我抱着它玩了一会儿，像小狗、小猫一样， 叫婴儿狮子。 对， 这如果是成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 那 个，那 我肯定不敢。 3米的那个是吧？ 那是成年的一个母狮子，它在它那儿睡觉。我其实下意识 它是睡着的吗？ 我不知道睡没睡着，反正闭着眼睛，我当时下意识就往左边靠，你知道吗？然后 人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一个车不认一不认识的一车人，是从那一刻开始说，原来你这么怂的。 关键问题是这样，其实是应该感觉到，哦，原来是这样亲密起来的。本来人跟人都有距离的，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你自己能感觉到，或者说在人家向导的解释之下，你能感觉到是没有危险的，对吧？ 我从来没觉得没有危险。我跟你说，我的呼吸都不顺畅。 我刚才问的就是这点， 我是屏住。 但是事实上呢，在这样的车上，那你们会被告知是安全的，对不对？ 怎么说呢？ 还是觉得你还后怕呢？一看就是。 我们上车之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 安全 须知 教育 、然后不能站起来，因为你站起来，吉普车就是对它是一个挑衅。 也就是说，高度。 对，因为你站起来有时候是为了拍照，你不意识的你就站起来，为了越过前排的人。 还有呢？ 然后呢，就是你不能随便动，也不能下车，这是肯定的。 对。 然后这些安全教育，但是因为这个车每天出入，他们可能像他们的朋友一样，他们知道。所以他们那几个向导，对向导，其实他们这些动物可能都是 认识 的，所以就一切要听他的口令。但尽管如此，我其实还是忐忑，我没想到离这么近，我以为是远远的看。 你看过？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视频在网上，也是在非洲的某一个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南非，有一个吉普车，一司机，然后开着一小伙子开着吉普车停在那儿了，那个车门还是车窗打开了。那小猎豹给上来了，小猎豹，小猎豹，那个长度大概其实还没有它的那个半身那么长，但是上来之后，那小猎豹就不，因为小猎豹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趴那椅子上，在它的那个肩膀旁边，那小伙子，那哥们儿吓得一直在，就是那个，你看起来他的肌肉在抽搐，然后不敢动，一直等那个小猎豹下去。小猎豹其实，首先说它可能不具备那样的攻击性，但是它出现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根本是无法跟这样的东西靠近的。 当然， 你靠近以后，你自己汗毛都能竖起来。 它还是非常凶狠的 啊！但是后来那小猎豹其实自己可能也找了一圈，没什么好玩的，然后就下去了。它其实在找好玩的东西。 我们其实也接受了这个培训，一旦就是有动物袭击我的时候，他们通常很少是直接就是咬你的脸什么的，像老虎、狮子，它会咬脖子。其他的动物， 就是猛兽就是这样。 对，其他的动物，它会从你后背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你首先不能叫，因为你一叫你就 激怒刺激它， 对，激怒就是刺激了它。所以就它就一直在跟我们上课说，一旦你们真的有动物袭击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安静，保持冷静，反正这个时候你也跑不掉了。然后你慢慢的往前走，它会趴着你走，然后你走一段时间，它只要有一个爪放开了，你就赶紧跑。就原则上你不袭击它，它是不会袭击你的。 所以一套完整的这样的 处理，包括了须知这样的一些方法，这是应该每个人都要了解的。 对， 其实不见得说你去了南非才了解。 当然，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方面呢，还是缺少一些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一些提示，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会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危险，你会知道怎么样来避免和排除。 我觉得首先 解决麻烦， 每一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或义务交给别人， 都推到别人身上。对 对，首先自己要具备这个知识。反正我记得在这个上车之前，我进行了两套培训。第一套就是用车须知，然后安全提示，然后一旦被袭击该怎么做，这么一套下来。另外一套就是保护濒临的濒危的这些动物的一个教育。这个教育主要以犀牛为主。因为现在南非是有白犀牛和黑犀牛，像印尼的品种的白犀牛已经灭绝了， 灭绝， 所以现在能看到白犀牛的就是南非。但是呢，我们印象里以为是看皮毛颜色分的，其实这也是误区。我这次学到了一点白犀牛和黑犀牛的区别。 究竟什么？ 它们不是靠皮肤判断的。有的时候你说，因为它灰色，颜色深就是黑的吗？不是的，你看它是吃草还是吃树上的树叶？它的鼻子是尖的还是平的？它的那个嘴如果是平的，说明它是在地上啃草的，那它就是白犀牛。 在地上啃草，所以嘴不能不平。 对，它要头弯下去，所以是平的。但是有一种犀牛，你看前面有角，然后嘴是尖的，这个尖嘴说明是它可以吃到跟它一样深高的树上的树叶的。 它是够着的。 对，它是够着的。那这个就是黑犀牛。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旅行当中有一些小点会触动你，会让你觉得你对某一个学科又产生兴趣了。 对，我觉得父母亲对于孩子长大一点的孩子啊，其实我不推荐三四岁这么小，但是十几岁，比如说上大学之前或者上了大学，我真的觉得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户外。 今天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简要的跟大家说几句吧。如果在十天左右的这段时间到南非去旅行，你觉得这个时间安排是合适的吗？这个时间的范围？ 我觉得十天左右有点紧张，但是两周是最好的。然后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城市是德班、约翰内斯堡，还有开普敦，开普敦的桌山，还有看企鹅。这次其实我有没有时间了，有看到热带的企鹅，包括还有南非的好望角，这是不可错过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 谢谢苗山啊。也就是说刚才的最重要一点，留出更富裕的时间，让你不要那么紧张的拘束的在一个地方。再次感谢苗山在南非归来就立刻给我们来汇报了一下你的行程。 哎呀，感谢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我们把这个出发吧的苗山啊拉到我们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 好，没问题。 做更多分享。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